台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个。就是岁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天安门地区是国庆黄金周当中人流量最大的景区之一，每天都有近100万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首都北京的国庆氛围。环卫工人们穿梭在人流当中，为整洁的广场默默奉献着，请听报道。 上午10点多，在广场东侧路，王师傅开着4轮清扫车正在作业，一边往前开，还一边招呼自己的同事。 这车一倒车呀，待会儿您得给我后面追着一下。 好好。 环卫集团积扫公司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温莹莹也刚好巡视到这个区域，她告诉记者，王师傅开的车型是去年刚投用的新能源车型。 他这车身小，而且他这个作业效果特别好。您看，就是这个地区有的是这个护栏，还有咱们这个书当子，它都可以扫得到。 不远处广场里最大型的平板垃圾清运车也开过来了。作业人员苏放说，过节这几天他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 圈次呢可比平常肯定要多个2-3圈。我们可能过节以后，我整顿一下马上就要大洗地了，我们可能还要再熬夜。 据了解，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地区共投入了8大类70多台垃圾清扫清运设备。温莹莹说，为了方便游客，每天早上升旗的时候还投入了大量的应急队员进入广场。 把这个应急队员安排跟这个游客一起进入广场，每个应急队员随身携带垃圾袋，形成一个个移动的垃圾桶。 温莹莹说，自从走上党支部书记的岗位，2年多来每逢重大节日，他都24小时坚守在广场。在此之前，集团也会组织党员干部到广场当志愿者。这些年他也见证了游客的素质不断的在提高。 好多人围在一堆席地而坐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塑料袋，产生的垃圾随着就放到塑料袋里了，然后走的时候就扔到垃圾桶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市旅游委等相关部门和各区继续以整治非法一日游为重点，严打黑导游、黑车、黑店等六黑乱象。目前市旅游委收到的非法一日游相关投诉只有1件，同比降幅超过了90%。国庆小长假接近尾声，记者从西站地区管委会了解到，今年西站地区返京客流压力最大，地铁7号线今天将延长运营时间45分钟至24时，同时高峰期间西站地区将开行7条夜间公交车，分别开往西红门、北京南站等方向。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到，首都机场今天将出现旅客返京高峰，为了避免高峰时段出现旅客积压情况，首都机场已经协调航空公司和地服公司提前做好准备。北京边检也升级了自助通关设备，增加了 LED 光源和面向采集摄像头数量，提高旅客的通关效率。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明天16时15分将迎来农历24节气之一的寒露。气象专家提醒说，寒露节气之后，北方冷空气已经有一定势力，气温的变化特别明显，温度下降8度、10度都比较常见。节后开始，尾号限行将实施新一轮的轮换，周一至周五限行尾号分别为2和7、3和8、4和9、5和0、1和6。预计周一、周三、周五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大家出游，只是天干物燥，气温下降，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一生在古文字学、历史学、东方学等诸多领域创下了卓越成就。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读俄文、法文、尤金语、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他治学的严谨和生活中的清醒不苟言笑给人印象深刻。那么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诵读小站，从季羡林笔下的文字来解读真实的季羡林。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节目，是聊季羡林老先生。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节目当中听过很多关于季羡林老先生的作品，包括他的生平故事，所以今天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聊季羡林。这个角度呢叫做季羡林先生的文学世界。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这位嘉宾，对于季羡林老先生来说应该是他的老朋友了，那就是来自于人民出版社的于青老师。欢迎您，于老师。 一丹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在上两周的节目当中特别讲到了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园日记，我们知道了他当年其实是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专修的是德文，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在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沈从文老师作为杂志社的主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开启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之路。但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季老的文字其实有写风景的，有日记体，也有写他感想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季老的文学世界更多的是要聊他在文字当中的那种情感。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季老的一生啊，在情感上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啊，就是他从小离开了他的母亲，跟着叔父到济南去求学。那么这个6岁的儿童离开了母亲，这是他愈发对母亲的这种思念啊，这个挂念在心，而且一直是应该是灌输了他的一生啊。那么这一生由于这个母亲的思念，使他的感情特别敏感。我们看接触季老本人啊，他是一个不太掺发自己感情的人，而且也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有的时候当外人询问他家里有的时候发生重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看到他说些什么， 对， 他就说去看我的文字。那么就说明文字是他的感情寄托。 所以季羡林老先生呢，在1994年3月5号那一天特别写了一篇作品来寄托他对于自己之前所成长的家庭的一种眷恋和对母亲的一种遗憾和怀念。 他母亲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在读书，当他有能力赚钱养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特别写了一篇《赋得永久的悔》。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赋得永久的悔》。我已经到了忘酒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我这永久的悔就是，我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在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忙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有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娶上了媳妇儿，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他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家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我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在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景，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他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这是我的永久的悔。通过刚刚我们所朗读的《赋得永久的悔》，大家可以感受到季老当时是出生在鲁西北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家庭，所以他的母亲从小一点一点把他带大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1994年那个时候季老应该是 80多岁了吧。 嗯， 对，那个时候开始越发的对童年时代和他的青春时代有了很多的回忆，才有了这篇赋得咏觉的会。 对， 大家会觉得季老作品当中的那个人设跟他本人的那个样子好像不大一样。他本人就是刚刚于青老师特别说到的，话很少，然后不怎么去表达感情，但是他的文字当中却处处都是感情，饱含着深情。 嗯，对，可以讲这个《赋得咏酒的悔》这篇散文啊，是季老怀旧文章里面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这个散文里的语句的几乎都是平时的大白话，但是读了这篇文章，大家会为之感动，为之唏嘘。可以说这是一个经典的悼念亡母的散文。 嗯， 那么对母亲的怀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力量之大，使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者，宁可愿意把成就全部抛弃，也要以此来替换与母亲相依为命。 嗯， 这个真情呢，也唯有九泉之下的亡母能够承受。所以呢，有的学者就评论说，在我看来，季老这篇真情的文章乃用红的和白的写成的。 嗯， 那么红的呢，是用的是血、血脉、亲情的血脉。那白的呢，是眼泪，是思念的眼泪。说到这里呢，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大文学家叫木心。 嗯， 那么他曾经也是在坐监狱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么他出监狱以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人间了。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觉着直打胸怀啊。他说的就是斯是逐是皆可凉。 嗯，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母亲不在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原谅也就罢了啊。那么我体会的是，无论是一个大的学者还是一个平凡的人，对于母亲来讲，她是我们从何处来的一个起点。所以任何一个人对母亲的这种怀念、依恋、思念，那都是有共性的。那么只有母亲不在了的时候，我们才觉着我们是孤独的啊。那么季羡林的这篇文章呢，真实的描写出了他思念母亲的那种情切。我认为这个思念母亲的情节，那么也成为他以后的所有文章的一些感情底蕴。 嗯， 啊，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从小的这种缺憾，所以呢，季羡林的情感就比较敏感。哎，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感情深处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一草一木都能引起他的感怀。 刚刚于老师特别说到了一草一木都能引起季老的感怀，确实是这样。在季老的文字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草一木他的那种情感，他的那种细腻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带大家去朗读一段季老的在1995年写的一个作品，叫做听雨，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青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披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10年9旱，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蒙蒙。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 有的方正，有的斜歪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份温馨，一片祥和。 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听雨啊？一个是听雨的整个那个散文啊，集中代表了季老散文的一个特点。而一个呢，这个听雨呢，也确实是展现了整个季老的一个精神世界。你看他多么喜欢听雨，他用听雨这个题目啊，写了两篇文章，就说明他太喜欢听雨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现象了，以至于发展到他要把自己的书桌要搬到这个阳台上去，专门在写作当中去听雨。一个是他把这个听雨里边的这个词汇的这形容啊，像黄钟大吕啊，大珠小珠啊，像这些形容词用的都非常的贴切，顺手拈来。而另一方面呢，他的文学的功底啊非常扎实，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了很多古典文学当中的文学大家，像李商隐啊，他们对这个雨听雨的这样一些诗句信手拈来。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么一篇美丽的文章，这么表现了一个文学大师的一种文学学养的这么一个文章，可是他做来是为了什么呢？他这个笔锋一转，他是为了惦念着他的农民的老乡，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出身一个农民，雨对农民的一生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季老是一个很淳朴的人啊，很朴厚的一个人。那么他在一个很美的自然环境，他不像一些诗人那样只是束之高阁的在那里抒情大自然，而是呢在这个美丽的大自然当中又浸透了他一个朴素的农民儿子的情怀。所以我觉得听雨呢确实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品味一下。 这是刚刚聊到的季羡林先生在1995年写的一个散文，那时候他84岁。其实我之前在微信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朋友来转季羡林老先生，转的最多的就是他对于人生的很多看法。我们之前聊的都是他对于母亲，对于老家农民的那种感情哈，就是亲情的一部分。那其实对于季羡林老先生来说呢，他的人生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他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说他也有他的爱情，他的友情，他对感情有着自己独特的这种见解或者是经历。大家对于爱情也是比较好奇哈，季老之前去德国留学的时候还有一段爱情的经历。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老是他的这个夫人呢比他是大4岁，这是这个父母给这个定下来的婚姻啊。那么我呢也有机会从94年因为工作的关系跟季老在一起啊，那个时候是夫人也刚去世，但是从他的表情上并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当然了，我刚才说过季老是一个感情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外露。但是呢季老的这段婚姻啊，应该讲像他从小离开母亲一样也是有缺憾的。那么季老的儿子季承也在他的这个回忆文章里讲到了父母的这段婚姻是有道德但是感情是欠缺的啊。那季老在清华日记里头也写过很多这方面的这种缺憾。那么到了德国以后呢，季老在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也认识了一个德国的这个 女孩叫伊姆加德。 叫伊姆加德。他也在日记里头表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对感情的惆怅。那么既然在国内的时候季老接受了叔父叔母给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媒妁之定啊，那么在德国他也能够把持住自己。那么从这里头可以看出来季老这个对感情是有向往的，但是同时呢他也是有严律的。我觉得恰好是因为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暖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一生在古文字学、历史学、东方学等诸多领域创下了卓越成就。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读俄文、法文、游经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他治学的严谨和生活中的清醒不苟言笑给人印象深刻。那么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诵读小站，从季羡林笔下的文字来解读真实的季羡林。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从季羡林笔下的文学世界去看他的人生。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于人民出版社的于青老师，欢迎一下于老师。 于丹你好，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季老笔下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文章，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让大家经常在朋友圈当中转发无数次的关于季老描写人生和心态的一些作品。在我手里拿的这本《一蓑烟雨任平生》当中，特别收录了季老晚年时代写的很多的关于这个他人生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一些感悟。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他的一篇叫做《再谈人生》的文章。一棵小草或其他植物，生在石头缝中，或者甚至压在石头块下，缺水少光，但是他们却以令人震惊的目瞪口呆的毅力冲破了身上的重压，弯弯曲曲的忍辱负重地长了出来，由细弱变为强硬，由一根细苗甚至变成一棵大树，再作为一个独立体继续顽强地实现那三种本性，下死成息就是无言的结果吧。你还可以观察，世界上任何动植物，如果放纵地任其发挥自己的本性，则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哪一种动植物也能长满、塞满我们生存的这一小小的星球地球。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哪一种动植物，包括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内，能塞满了地球呢？在这里，我要引老子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造化小儿，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他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信什么上帝、什么天老爷、什么大梵天，宇宙间没有他们存在的地方。 但是冥冥中似乎应该有这一类的东西，使它或它巧妙计算，不让动植物的本性光合得逞。 对季老来讲，他自己也说过，他最喜欢的一首陶渊明的诗叫《赠浪大化中》，不喜已不惧，应尽便须尽，无福独多虑。他自己整个的一种人生态度呢，我觉着都包含在这首诗里。那么《赠浪大化中》是可以讲也代表了季老的一种宇宙观啊，《纵浪大化中》观看了人世间的这风风雨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啊，但是呢，他的人生观呢就是不喜已不惧，我们可以讲，在季老的所有谈人生的这些文章中，都能够看到季老有一种叫做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这样的一种情怀，那么他散文里边，也贯穿了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正像他《八十树槐》里讲的，啊，那么我现在呢是一个过客，啊，但是呢，我在过客在往前走的这个路上呢，虽然看到了坟墓，但也看到了野百合和野蔷薇。那么季老的这个人生态度，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如果认识到人生的虚无，认识到人生的终极目标以后，可能会产生一种虚无的这种意识。我们也有更多的人生是像一个小老鼠一样匆匆忙忙地往前赶，但是忘记了路边的风景而直到目的地。那么季老呢是一个人生的过客，但是他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过客，他一边欣赏着蔷薇，一边欣赏着野菊花，但是呢也没有忘记他的前面还有坟头。那么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我觉得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这个学习的。因为生活当中不仅仅有鲜花，不仅仅有掌声，也有许多这个雷雨，也有许多阴云。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季老的《八十岁树槐》。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其实我发现在季老写的关于人生的文章当中，无论是八十岁树槐还是九十岁树槐，包括谈人生中一直在重复着陶渊明的一首诗，那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应该是陶渊明的陶粉儿哈， 陶粉儿。 对，说到了他八十岁树槐，那么其实季老在九十岁树槐当中也特别写到了一些感触，比如说他就说杜甫诗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旧社会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稀，九十不稀奇啊，所以他九十岁的时候就写了关于他对朋友的一些看法和感受，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他的作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之间，除了真挚的感情和友谊之外，绝无所求于对方。我是相信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但又确实存在。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意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 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却不只是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了得的。 在跟季老交往这15年以来啊，我觉着季老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嗯， 他不做作，有一句古言叫做不刻意而高。 嗯 啊，无江河而闲。那么季老呢，从来没有一种他是学者，他是学人，他是什么什么大师这样的一种自己得意的这样的地方。他曾经在晚年三辞东方大师啊， 嗯， 国学大师啊，他自己写文章要辞去这样给他戴的高帽。 嗯 啊， 他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国学大师，大师这两个称呼他是非常不喜欢的。 对，嗯，但是他也不是那样一种慷慨激昂的说我不行，我不要，我不怎样。他就是默默的看着身边的世态炎凉。 嗯， 你封我，我就笑一笑，但是事后我写下来我不要啊。那么季老整个的这个做人和他的人生态度，我觉得就体现了一种叫做不刻意而高啊。那么他的人品，他的精神视野，他的境界，人生境界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 嗯， 那么这跟他朴实的这种性格也非常有关，跟他的深厚的这种文化学养也有关系。季老在生活当中是很可爱的，我们94年第一次搞国家图书评奖的时候，他是文学组的召集人嘛， 嗯， 我们就在朝内那个大街有一个小小的饭馆里，大家好多那个有名的学者，除了季老，还有袁兴佩老师啊，这些大学者都集中在一个小饭店里，嗯，大家熙熙攘攘的在那里挤坐着，结果我一看，坐在桌子深处的季老高高的给我伸出了手， 嗯， 我就问我说：“季老，你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可不可以申请一杯啤酒？” 那， 那么他就是很可爱的想，大家凑到一起很热闹，他就想要喝一杯啤酒，但是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伸出手来。 嗯， 那么还有一次我们去开会，就说到这个季老的手势啊，因为我是他的联络员，那段呢季老的眼睛也不好， 哦， 那么我就承诺季老，我每天早上5点半，他4点多就要起来写文章，写到5点多，我说我5点半去陪着你散步，每天早上呢大概评奖一个星期呢，我就要连续5、6天早上要陪他散步，嗯，但是呢那会儿太年轻贪玩啊，晚上打扑克，早上就起得晚了，那天我是快6点了到他房间里，他坐在那里就很严肃地说，我说对不起季老，我来晚了，他说我已经起来2个小时了，面色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很严厉的样子啊，但是马上就呵呵一笑，他说你们是年轻人，贪睡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们俩人又出去散步去了。那么你在跟季老的交往过程当中，老觉得他，你就老想喊他一声爷爷。 我相信大家今天听了好多关于季老的作品，可能会有感受，他晚年时期是他散文的一个高峰期哈，创作了很多作品，也是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创作阶段。 嗯，因为他大概在301医院住了一直到09年啊，这几年当中， 嗯， 他在病床上也是坚持写作的， 嗯，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每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虽然话不多，但是每次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些很有哲理的语言，我当时就没记下来。你不用后悔，过了1、2天他就一篇散文出来了，正是他给你提到的那些话， 嗯， 所以呢他虽然人在医院，但是他的思维始终是非常活跃的。 回望季老的一生，从少时离家奔赴济南念书，到成为清华的教授，应该说在这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无论是国家的变故还是自己人生的变故，但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他本身来说，他认为是一个自我照见的过程，就是他认为不仅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他需要去改变，而其实在后面他的晚年时代，其实已经非常和平的年代，他也觉得他的人生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态度，所以我们年轻人在读他的